第二节，民主党话蔓延，邀请政府官员林郑带队捐三万，李华明献唱。第二日，林郑自己出 post 喺呢个社交媒体嗰度，大和解三个字，系咪大和解？我唔知道，能唔能够做到大和解？唔系因为呢三万。是因为林郑现在做紧所有嘅嘢，都系为大和解而做。有听我节目都讲，中联办已经系边缘化咗噶啦，西环喺林郑一个强势领导，佢唔系一个听命于共产党嘅人，佢系要做出佢自己嘅成绩。只要我哋几任特首啦，第一个叫董建华。扮做老好人啊，想办法邀请共产党的势力落嚟，去支持佢，同埋令到佢自己嘅本业啊搵更加大嘅钱。第二个醒目仔曾荫权，唔做唔错，多做多错。你讲乜嘢，我准备拖字诀。令到有啲嘢咧，共產黨嘅指令係做唔到嘅。但係香港嘅社會亦都因為咁樣冇行前路。咁你可以話佢冇用，但係佢亦都真真正正喺嗰幾年令到香港人係有一個激進派啊各樣嘢嗰、那個嗰、那個抬頭。是由曾荫权开始滋生的，因为呢，因为他不做，他很多时候会容让一些，咁到梁振英上台，梁振英凡事以共产党的意见为意见，不是意见添啦，的主意行先，跟住他的性格使然，将所有的反对派或者民主派斗到一扑一碌，咁当然，因为佢香港嘅激进民主派有更大嘅空间，包括本土派。但系随住佢嘅落幕，亦都因为佢嘅做法改变咗，林郑上台，本土派港独收档。呢、这个你同我讲话，哎呀乜乜乜，死灰复燃点样迟啲冇噶啦，拉到咁样七角一皮冇噶啦。咁而嗰啲所谓口头激进派，仲系流于口头激进派，所以做到嘅嘢究竟有几下几多系做唔到。所以佢释出善意喺几件事睇到嘅。你哋既然最麻烦，中央最难容忍嗰堆人已经收咗皮啦，剩翻能够有对抗意志嘅人系有嘅，仲系有啲人坚持嘅，但系手法唔同嘅话，佢就俾你。好似范国威本身同民主党系唔啱嘅，但系咧，当范国威出嚟选嘅时候，民主党佢真系企晒出嚟去帮佢选。帮范国威选，统合咗民主党。有阵时好似你自决啦，嗰样嘢出咗成，俾人 DQ。胡志伟其实关佢 Q 事咩？佢都出嚟同你哋顶啊，冇将你哋分开咗，系你哋不停揾民主党开波啫。有啲人话民主党卖港，我以前都相信呢一套。因为嗰阵时真系密室政治啦，自己行入中联办，佢哋从来冇认错，所以当时陈树英七一游行真系屌到佢扑街，屌到嗰个叫做咩话，兄姐屌匿捻埋添，我咁大声又粗口，但系因时制宜，你哋啲所谓原则派议会都唔好入啦，好似刘家雄之流。你哋讲乜嘢啊？ 人哋捐三万俾你，你朱太当年都捐，佢唔同啊。朱太嗰啲啊，所以虽然咧就系、是、有共产党支持嘅红色商人乜乜乜乜啊，但佢捐嗰个咧，佢系冇设呢个条件嘅。咁佢捐个广告位俾我，系你哋人民力量当时嘅，即系而家上市公司主席啦，袁利明接受嘅。睇个晚宴，大家睇到好多人唾弃你哋，跟住分裂，系咪啊？刘梦红捐钱俾前线人力，因身讲要跪低，我唔觉得有咩问题、啊，因为人哋最重要唔系香港政府钱，佢只揞荷包当支持你。三万蚊以战养战，你收咗佢，佢捐一千万俾你，嗱嗱声收啦。然后你揸住佢嗰一千万壮大佢嚟反对佢嘛，应该唔系咁嘅咩？你入立法会一样嘅啫嘛，希望得到立法会议员嘅津贴、薪俸，然后养更加多嘅人，跟住做社会运动去反对佢嘛。长毛入去都系咁噶，你万必入去唔系咁嘅咩？但系而家林郑仲系私人捐俾你添，人哋仲不设前设，冇要你多谢佢，冇剩点样收买你啊？我觉得而家嘅民主党经过几次两次嘅选举，佢哋明白咗自己行嘅路系走一个最大嘅公约数嘅中间派，唔计你嗰少少嘅激进民主党。民主派亦都唔计民建联同工联会，佢哋走最大嘅中间路线，即系等于叶刘，佢哋行嘅中间选民路线，所以佢收你呢三万。但系林郑唔系收买你啊！你哋有吉屎有骨气嘅 DQ 嗰四个就话，而家佢追讨你啲钱，你哋四个收晒声，震过孖王冚家产。而家佢话撇账形式。唔追讨你啊，跟住你就话应有之义啊，你应该出嚟讲嘛？点解你唔追我啊？你觉得我唔啱，你咪继续追讨咯，最多咪破产咁撚样啊嘛？咁刘小丽惊唔惊卖楼啊？姚松炎惊唔惊破产啊？出嚟讲啊嘛，讲两句啊嘛，你啲激进民主派唔好喺个孤独讲嘛，出嚟讲游行示威，我唔使你哋香港咩特区政府、港共政权施舍我哋。唔要，寻日东北案十三个被告俾上诉，公民抗命，屌你老母！你话我犯法，我咪坐咯，坐到噶，屌你老母臭閪，仲讲乜嘢上诉啊？你哋有原则嚟噶嘛？你道德感召所有人啊嘛？跟住你攞光环啊嘛？唔系咁嘅咩？人哋判你，你应该屌你老咩？系啊，你判我，我而家挑战你不义嘅政权，证明我系我啱，我欣然接受我坐监，唔系咁嘅咩？方国山嘅选票，有啲人你唔听我，其实我真系冇问题嘅，因为 view 真系冇所谓。有个阿姐啦。Yellow Cat 啦，吓啊，唔好意思，开你名。你话朱海迪点样点样？科国山啊，共产党吹鸡，方国山全面跪低，就系、是、方国山唔跪低，所以先有呢六万几票啊嘛？点解个逻辑咁捻混乱嘅呢？如果方国山呢六万几票，佢唔出嚟选，有两三万流向俾啊呢、這个。工联会嗰、那个，唉、哎，真噏唔出口。范国威冇得捞啦，系咪啊？吹鸡点解唔吹晒票落去呢？要屌你老母，要养大个方国山呢？方国山点解要屡败屡战呢？要佢出嚟做乜捻嘢？佢分民主派嘅票啊，可以。有阵时讲嘢咧，唔能够人哋讲，不如我讲，你唔啱听。 唔紧要，你都用个逻辑分析下，究竟件事系点样，你先至可以讲落去噶。林郑而家就做紧所有修补嘅嘢，派钱，佢话咗唔派，陈茂波唔敢派，但系当你所有嘅政党而家统一战线话派钱啦，咁而家既然既定咗个方案咯，未派翻过百万人低收入人士咯，睇下佢下个礼拜出嘅方案咯，小修小补啦，你话佢，但系佢咪好过唔补咯？有啲所谓激进民主派唔派一万你都收火，唔派俾你咪唔派俾你咯，使捻俾面你咩？屌你老母！呢、這个唔系收唔收货问题。是每一日大家都讲寸土必争，今日我能够在共产党在港共政权的打压底下争取得更加多就更加多。我不一定表面上跟你打嘴炮就是叫做反抗。每一日我逼你多一点，每一日逼你多一点，每一日逼你多一点才是啱的。去想办法做好你的事。而唔系屌你老母出嚟噏两句就算，喺 Facebook 屌民主党嘅乜乜乜，屌林郑嘅，屌陈茂波嘅，啱啊，你咪继续屌，但系钱要收。如果你喺度屌佢，佢突然间佢话咁啊，原来社会有唔同嘅声音，我都系谂下派少啲啦。佢而家话派3000蚊。我一定是派3000蚊，因为星岛日报已经讲了是派3000蚊最早的，而星岛日报在回归以后何处各当做老细之，从来他都是政府放风最权威的报纸，他是比东方比其他全部都不是，星岛一定是他放风100%准。你们面对何处各有没有去屌鸠他啊？吓，讲到咁撚样啊。吓，你朱海迪啊嘛，佢话啊嘛，屌你老咪要啲老人院啊返大陆啊嘛，唔好拆呢个高尔夫球场啊嘛，点样点样啊嘛，你土地正义联盟啊嘛啦，吓你哋唔去屌鸠佢，你围佢啊嘛，因为佢告你啊嘛，佢唔系李嘉诚咁好食啊嘛，蓝心为火烛。你哋喺边啊？仇思达真系讲得啱噶，有啲嘢，即系你有啲嘢啱就系啱啦，错就系错，有灰色地带都好，两面唔可以话你八九万，你睇唔起人。而家姚松炎输咗个职位，承担责任。跟住就同佢讲以前以你老母咩？今日啦。成个泛民喺边度？讲翻林郑啊，俾你13个人上诉，寻日啫，快啊！选举主任啊，你哋有乜嘢可以问选举主任啦？点样点样？关于选举嘅嘢，射得一干二净，然后喺后边做手脚，关爱基金派翻钱出嚟，其实关爱基金咪又政府钱。当时唐英年抌啲有钱佬50亿，跟住政府出50亿，都冇抌到。其实啲钱都系政府用唔同方式名义俾你嘅啫。出边都话，哎，3000都好啦。今朝早四周围食早餐都讲啦，3000都好啦，好过咁好啦，吓、啊。两件事，第三件事。将起医院，香港的医疗问题出了很大问题，大家都知道。财委会他就将重建和起新医院那五间摆了上这个财委会议程，跟着同你们的人讲，希望快点在暑假之前通过了拨了款，等他可以行到。在一些我们香港老人家和医疗系统啊出了最大问题最需要那里他着墨。你泛民反对他一嚿姜， 反对佢嘛，打拉布嘛。有啲嘢佢已经让咗你哋，然后俾你去。我冇话林郑系好人，但系林郑佢要一个考第一嘅人，佢系要支持共产党上咗位之后，佢想办法要喺香港民生议题里面攞到最高分，所以佢让你哋。呢个系佢嘅私心，但因为佢嘅私心，所以佢先至会有咁嘅表现。对于我嚟讲，沽名钓誉，啲有钱到捐钱，屌沽名钓誉啫嘛，避税乜乜好过唔捐啦、啊，系咪啊？林郑一样，好啦，将你哋嗰啲啊法治已死啊，法治死咗好捻耐噶香港，系嘛啊？法院沦陷啊！各色其色啊，日日喺度讲啊，啊只要个法官判啲嘢，两边都系，唔系讲你哋。法官判，差佬又好，判呢个建制派又好，坐监各样嘢，你哋握手清庆，建制派就话不公。当佢判你，你哋有罪嘅时候，你哋又话政治打压，各即系各需所需啦。总之就揾法院嚟讲，咁但系。法院沦陷，地区法院或者高等法院亦都睇到嘅，终审法院我估都未必守得住，但系要清除咗障碍麻烦嘅，佢要回归翻一个正常行之有效同埋一个正常喐动到嘅行政架构，佢让你，所以喺英国同加拿大揾咗两个女性系比较民望高。做呢个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寻日就做了，权喺佢度，放出嚟就放，唔放就收紧。林郑就是一个咁嘅人，下次翻嚟。